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。小剧场，想念。 你们集团的公关小姐姐长得真的是…… 迟志涵在和齐城视频的时候想了很久的形容词， 倾国倾城啊，不对，祸国殃民。 压力很大就回来，记者招待会不是非你不可。你录视频的时候没有露过脸，集团完全可以找一个身形差不多的人代替你。 齐城在视频里仍然皱着眉头，他们家关于生意经营的教育是从娃娃开始的，所以他太清楚迟志涵要经历什么，哪怕他在镜头前面巧笑倩兮，梨窝深得跟黑洞一样，齐城也能很清楚地看出迟志涵眼底的无措。找替身确实冒险，但是也总比委屈他好。 我不想看着别人在媒体面前承认和程野的恋情。 齐城抿了抿嘴， 说起来…… 迟志涵停了下，眼睛看向别的方向，然后有些小心翼翼地询问， 七晴也在，你要不要和他打个招呼？ 七晴想看齐城本尊很久了，为了迟志涵的事，七晴这几天进货都没去，挑了个品质还可以的外送店，成本提高了不少。齐城点头，把手腕上的监测仪举到镜头前。 可以，我最近控制得不错。 他们之前那么自信满满说服赵医生的理由是真的存在的。齐城并没有因为迟志涵离开失控，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是基于治疗的轨道，而是因为真的相互吸引。齐城在迟志涵离开的这两天内，除了睡眠，其他的几乎一切正常，在和七晴打招呼的时候，甚至因为七晴的小心翼翼笑得更加亲和。 你跟我说你不是以貌取人，你这叫不以貌取人？ 七晴见到本尊后简直想要掐死迟志涵。镜头里的男人除了脸色略微苍白之外简直完美，外表、行为、言谈都完美的那种完美。迟志涵脸红，和镜头里的齐城对视，眼底都是笑意。 他都快想死你了，晚上梦游的时候抱着我，还嫌我不够高。哎呀，我的饼干焦了。 齐晴飞快告状，然后迅速逃离镜头。 你又梦游了？ 迟志涵瞪了一眼齐晴，放柔眉眼，放柔声音。 我想你啦。 你们在我饼干刚放进去的时候才视频过，我一炉饼干也就30分钟，这口粮撒了简直恬不知耻。 齐晴的声音老大老大的传进视频，齐城咳了一声，脸也变红。齐城笑着看迟志涵，表情鲜活地对齐晴翻白眼。 等我好了，我们一起请他吃饭吧。 这一次他没有丝毫排斥迟志涵在外面鲜活的阳光的样子，这一次没有丝毫的刺眼，因为和前面几次不同，这一次齐城确定自己一定能够参与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